古语有云：唔嫖唔知身体好，唔赌唔知时运高啊！ 关咩事啊？屌你！一个无定向、无主题嘅节目， 无主题听翻啦，咁声水。 一个冇既定主题、斋吹水嘅节目， 仲有咩？ 二十岁、三十岁、四十岁嘅男人、男仔一齐上嚟吹水，广东广西。 二十、三十、四十，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。 咁多意見，使唔使嚟多聽？ 大家好，我是梁錦祥，你們現在聽緊的是 www.ragazine.com.hk，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的網絡媒體。 好，回來第二節， 嗯， 咪講講美股啊。點啊，美股？ 美股 仲得唔得啊？ 强势，我估嗱咁样啦， 强啊，真系强到晕啊！ 唔系我自己睇法咁样啦，直至到个一月底嘅时候都应该 OK 嘅。 点解咧？ 几个嘅滞后嘅数据会公布啦， 系 包括第四季 GDP 啦。我成日都觉得第四季 GDP 将会系睇翻落去全年都几好嘅，因为已经好多间即系好多机构都调高咗2014美国个 GDP 嘅经济增长。OK， 咁开头公布出到嚟或者之前嘅时间，个市仍然顶住到呢啲位嘅，可能即系16000楼上啦。OK， 咁然之后，但系过完个一月翻到嚟 FOMC 新嘅即系叶伦啦 ，OK，开完会之后究竟跟住嗱，我觉得佢第一次开会，佢唔会讲得太过实嘅 ，OK。 唔计啦，你新官上任 系啦，有翻 计求其啊。 伯南克已经系争啲噶啦，即系伯南克上任嘅时候咁冇计啦，个烂摊子系咪先？所以讲啲嘢比较直啲嘅 ，OK。但你见到事后临尾嗰两年都即系有翻啲艺术喺度，即系有翻以前格林斯潘讲嘅艺术喺度。咁我觉得叶伦第一次亦都会系模棱两可啲嘅 ，OK， 咁个市场个揣测会即系比较缓和翻少少嘅，但系踏入个二月就要小心啲啦 ，OK， 因为好多时美国都系感恩节过后，好多嘅消费嘅力量都会慢慢地即系平惯常地差翻，咁差翻嘅时候咧，可能喺二月到公布嘅数据出到嚟嘅话，反映翻一月嘅时候咧，会系有比较十二月嘅时候咧，明显地下滑咗嘅 ，OK， 咁不如叫佢。美国整咗个农历新年啦，咪高就高啦，又可以。 咁所以即系我谂一月还好啦，美股咁啊，即系二月，即系我谂 quarter one 嘅中段小心啲啦，大致上就。 我谂美股即系阿大师嘅睇法，我都认同嘅，即系其实都已经唔敢掂嘅阶段噶啦，你点噏都说服唔到人去， 梗唔会掂啦， 噶啦，你掂紧嗰啲，我谂都系下边赚紧钱，即系万一万二买上嚟嗰啲坐定粒六嗰啲咧，喺上面最多咪输翻啲俾你嗰只啦，吓咁啊，所以你冇买开嘅，我都唔会掂噶啦。咁美国我都冇咩嘢讲噶啦，我谂佢今年个经济应该都唔会差到去边嘅，应该系好平稳噶啦 ，OK 噶啦，吓亦都可以显，亦都可以即系 confirm 到噶啦。今年个经济即系2014过埋嘅话，就是、金融海啸对于嗰个嘅美国经济嘅影响已经系淡化咗噶啦。咁即系同一时间亦都系可以话俾你听个 QE 基本上可以功成身退嘅。 留意少少，我觉得嘅系就伯南克临尾走嘅时候讲咗，失业率已经向下即系落啦。OK， 系啊， 佢嚟紧一即系唔系应该咁讲，一四年美国会做得到去即系去到六楼下嘅，甚至去到七楼下嘅，甚至 around 去到6.5呢啲位。 系啦， 临尾伯南克就净系讲一样嘢，就关注点嘅就系话个 CPI 个通胀 ，OK， keep 係應該要兩個略2-2.5% 先至會退啊嘛，咁但係佢擔心嘅就係仍然都係保持一個低嘅 CPI 嘅通脹，但係呢個可能係一個信號，未睇到嘅就係話究竟和如果個通脹唔再升嘅話，其實可能對於個經濟有少少啟示性嘅，係有少少危機喺度嘅。 我諗 QE 就係控制嚟緊 QE 個退或者係唔退就係、是。调节个通胀系一个最大嘅工具啦，以往个工具就喺加息嗰度啦，吓咁啊，所以即系我呢排都系谂得个谂字啦，唔知啱唔啱啦，当然就系话而家美国基本上嗰个嘅引导到嗰个通胀啦， 系啦， 或者系嗰个社会物价啦，吓、以往就好依赖喺嗰个利息嗰度，咁而家。 多咗个 QE 俾佢喺手嗰度玩。咁如果你经济运行系顺畅 OK 嘅，啊冇乜大上大落嘅话咧，咁其实系利好，即系帮助到佢退市啦。OK， 吓咁、啊、但系同时间，如果佢见到喂个经济几好之余，而嗰个嘅通胀系高嘅，咁、 嗯、 其实佢可以唔退市嘅，佢可以唔退 QE 住，就通胀高。嗱，通脹低嘅，我咪逐陰啲退出嚟咯，係、嗯、咪？通脹高嘅話，咁我就唔退市住。 嗯、 但係如果個經濟好，你通脹高，嗯、你唔退市嚟、嗯、到，因為你退咗你啊 ，sorry， 退市，唉、哎，調轉咗，即係經通脹好高。 嗯 ，OK， 咁你就去 退市 啦，即係減少買債啦，喺、嗯、我調轉咗減少買債同 QE 嗰样嘢，就减少买债啦，嚟压翻住，即系起码唔会助涨咗先啦。OK， 咁但系 QE 最主要就系话喺个通胀嗰度，或者资金 liquidity 嗰度咧，即系通胀美国系行咧就系 money supply， 同全世界都系 money supply。money supply 其中一样嘢就系嗰个钱嗰个 velocity 嘅，即系钱个流动性嘅。即系如果你每个月都有850亿，而家750亿啦，掉出市场嘅话，你钱流动性一定高咗噶嘛，系嘛？就算个750亿美金去到阿迪嗰度。阿迪喺手之后，你净系做一样嘢买卖嘅啫，就系750亿美金啦，都多咗一噶啦嘛。 嗯、 OK， 个750亿都转咗一转。如果转咗我嗰度，我啊转咗去阿牛嗰度，转咗阿牛嗰度，转咗 Kelvin 嗰度，咁啊转咗好多转噶。咁啊 money supply 系好大噶啦，啊咁啊 money supply 大，自然通胀就一定高，一定嗰啲必然嘅喺美国嗰度。啊咁，如果你话经济 OK 平稳，通胀高，我又可以减，我就可以退多啲市。 嗯， 啊。咁但係 QE 嘅加与减，得加即係冇得减㗎啦，得减即係冇得加㗎啦，只係可以帮到嗰个通胀嗰个助燃或者唔助燃嘅啫。 嗯 ,ok, 咁佢冇咗一个嘅手段，就係话呢我要禁通胀呢样嘢啦。 嗯， 禁通胀始终都係喺嗰个息口嗰度。 我会有另外少少睇嘅，就係、是、美国个通胀最主要的一样嘢，就係佢本身国内嗰个油价。 系啦， 要睇嘅就係话究竟美国政府或者佢哋上面嗰啲神仙位嗰啲人啦，係咪想正如姚尊所讲嘅嘢，就係话维持一个低通胀，继续 keep 住一个 QE 喺度作为一个手段，定係一话嘅就係话哦好啦，真係个通胀慢慢回升上去嘅、上返去嘅时候，佢觉得呢、這个工具差唔多用完嘅完结啦， 可以咁讲， 我会咁样睇嘅， 我行前一步去睇一样嘢，就系话你 QE 嘅加与减就系一个通胀或者系通缩嘅助燃剂 ，OK 吓、啊，咁但系你调节唔到个通胀嗰个幅度或者系嗰个嘅方向嘅。调节到个方向嘅话咧，你系始终对于美国人嚟讲都系息口嘅问题。嗱，我哋假設翻啦，就係話個經濟運行順暢，增長 OK， 冇大上大落，個通脹亦都係開始升緊上去，開始升緊，但係又未至於話我要再減買債嚟到撳住嗰個通脹 ，OK？ 咁你有咩做呢？你可能會加息嘅喎。所以我谂紧2014年嘅一样嘢，就系话美国会唔会加息？咁当然有人好多人都同我讲话，美国冇可能加到息噶啦，因为佢17万亿债，你17万亿债你加息俾自己嘅话，即系你自己俾多啲息自己啦，咁即系自己揾石头抌掉自己嘅啫。 嗯， 吓、啊，佢所以话美国政府就一定唔会加息噶啦。啊，佢一加咧，佢就自己嗰个开支就好大噶啦，一开支大咧就财政悬崖啊，又 click clack 嘅啊，八样嘢噶啦。咁但系即系我觉得。如果你係要協調返嗰個嘅經濟運行同埋個通脹嘅情況嘅話呢，如果美國政府計一點數，佢加息之後對佢個利息開支佢俾得起嘅，佢俾得起嘅，佢經濟增長佢就俾得起㗎啦，俾得起嘅話，佢其實佢唔一定係睇住自己個利息開支而唔敢加息㗎喎，佢係有條件唔喐個 QE， 淨係加息嘅話2014。 系啦，所以即我头先所讲嘅就系，首先要讲个内，即美国国内个油价啦，即我会咁样去睇啦。 油价就调节个通胀其中一个手段啦，系啦。 咁第二样嘢嘅就系话，我自己觉得就系话，亦都深信佢喺14年年尾咧会有一口嘅，即会有一口加嘅。OK， 咁而加个背后咧就系要睇翻就话，应该个油价 出年即係國際油價啦，唔係講緊美國油價，應該會係會向上㗎啦。呢個視乎一樣嘢，呢個就係翻返去視乎一樣嘢，就係話究竟要講返日本啦，就係、是、日本個 QE 究竟係咪一路加大落去啦。 如果美國要減 QE 或者美國要加息，日本個 QE 就不能停㗎啦。日本個 QE 係俾美國嗰班對沖基金佬去揈嘅啫。 第一啦，第二嘅就係我即係、就是、美國出口有 OK， 然之後正常地個手段嘅就係話，首先要搞嘅就推到個油價啦 ，OK， 咁日本使印嘅嘛，印就冇乜問題啦，因為如果個油價係上到去嘅時候，咁有一個好大嘅藉口就可以話加一口息 ，OK， 係 啦，咁呢一口息我覺得個盤係咁樣做出嚟嘅，而放眼再去睇翻嘅就係話。其實另外一個進口好多嘅油嘅國家就係中國。 中國咯 ，OK。 所以油價係其實唔係睇美國，睇中國㗎。 係啦，咁所以亦都要咁講嘅就話，假如個油價上升嘅話咧，其實正常地個人仔咧係點都好都有兩三個 percent 出年會去㗎啦。 所以我哋要諗一樣嘢啦，就係話嗱，因為美股升跌即係基本上對我哋冇乜關係啦，唔係理得佢啫，係咪？佢要跌到趴喺度嘅，咁我哋食花生嘅啫。咁、但係冇辦法，嗰個係美股嘛。咁、所以我哋要諗一樣嘢就係話，今年美股點樣影響到亞洲區嗰個情況？個情況係微妙嘅，我覺得。即係正如頭先咁講，就係話美國就算要退市，甚至乎美國加息，令到美股冧啦，或者高位調整啦、其實美股高位調整有幾恐怖呢，就算美國調十個 percent 落嚟，萬六點跌千六點，又如何呢？ 唔係 一五幾個大佬啊，仲係係咪啊？所以美國調整，我哋係會驚嘅，但美國人啊未必會好驚嘅。但因為美國， 因為我 係啦，我哋會跟足 時十個 percent， 係啦，因為第一我哋香港冇乜升過啦，就大大又跟佢跟足佢跌啦，但同時間就係話我哋冇乜升過之下係跌得多過人哋㗎嘛。咁、所以我哋諗個我講個微妙嘅關係就係話，如果美國真係唔退市就係加息，日本係冇得喐㗎啦，日本個 QE 冇得完㗎啦。因為佢保障返嗰個全球嗰個資金流呢好靠 yen 㗎嚟㗎。咁所以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啦，如果美國嗰個通脹真係升上去，油價係慢慢升上去嘅話，而佢有加息，對香港就好重傷噶、因為美國你仲話啱講啦，就係、是、二揀一。如果耶倫二揀一 ，OK， 伯南克已經開一條尾就係、是、退市，但係由耶倫開條尾加息，但係耶倫就唔退市，淨係加息。如果係咁樣嘅話，咁香港就慘啦，香港要跟你加息，但香港冇 QE 喎、香港 QE 係靠日本嘅 QE 落到大陸，大陸嗰啲錢落到嚟香港，個隔幾重嘅喎，咁對香港嚟講咧，嗰個傷害性會大嘅，咁當然大家希望即係香港可以自己協調到啦，就係、是、香港嘅協調就係睇中國嘅經濟增長啦，即係要對沖翻，唔係協調啦，對沖翻呢方面嘅威脅，咁所以你話講香港2014年咧，嗰、那個形勢係會相對，我覺得係頗為微妙嘅、因為你面對住。美國升咗高位嘅美國，佢可以做一啲嘢傷害到香港，但係對佢嚟講係冇乜所謂嘅，咁、但係香港就會硬食嘅，咁、所以點解話要睇住中國，睇住中國點樣生生性性嘅中國就係咁解，因為你冇中國呢個嘅後盾去頂住嘅話咧，如果呢一期美國香港真係要跟足美國嘅話咧，美國因乜有咩風吹草動咧，香港啊真係食蕉啊，係啊，咁所以你話美國好唔好睇淡咧？即係我覺得好 mix 嘅，我自己覺得佢今年調翻 10% 落嚟，即係完全一啲都唔過分嘅。 哇！我唔睇全年啦，我就係睇我逐個 quarter 同你睇啦。我覺得 quarter one 點都會5%-7% 啦。 我都想嘅， 即係8點就坐緊啦。因為8點你由呢個位計，其實唔多嘢，大佬你都係落翻1.57%。 但係願望歸願望、即係美國你話跌啦，跌翻1000-2000點落嚟啦，抵佢死啦，咁鬼貴，但係。即係美國跌1000點，香港可能跌3000點，好陰公。 8%，唔係5%-8%，5%都得88點啫，要住。 88點，香港跌3000噶啦。 你攞翻157，老實講，即係根本唔肉痛嘅。 大佬，你以香港即係嗰啲而家啲咁嘅驚弓之鳥嗰啲咩環境，真係～ 人哋喐一喐香港死得咁滯啦。咁所以即係你話就唔就美國跌呢，見仁見智。我覺得今年美國會跌嘅，無論如何佢都要跌㗎啦。個經濟幾強勁都會跌，因為經濟市同埋嗰個 QE 市係唔同咁嘅玩法啦。第一樣嘢，同埋即係你話正如咁講，我即係有少少相信美國係會失驚無神同你全加息嘅。 嗯，一口 係 啊，即係對加，即係當然你話喂人哋話個阿伯林克臨死之前都話，即係要低息環境繼續喎。美國加一口息，佢仲係好低息㗎。咁、嗯啊、所以我覺得今年幾不確定呢，就係、是、美國嗰個利息政策啦、 啊。即係 就會小心。 個 tricky 位就係、是、OK， 而家其實美國個股市某程度上點解個盈利上升，我諗大師都解釋過啦，就係、是、因為好多公司都回購 ,OK。即係回購返自己股份上升啦 ,ok, 咁、而美金而家喺一個即係超平嘅環境之下啦，咁所以全世界啲錢就周圍流啦 ,ok, 假設加返一口息落去，啲錢發返真真正正有返晒美國嘅時候，其實我自己睇法係點呢，就係、是、嗰班咁嘅回購嗰啲嘅股份呢，就應該會派返出嚟㗎啦，咁派返另外第二手度㗎啦 ,ok, 係 咁啊，咁所以呢個即係呢個局面呢，我覺得幾得意嘅。嗰一口息就係為咗要甩咗甩返手頭上啲嘢，轉返少少 cash 先嘅。另一個年即係我覺得後面你蒙住面見唔到嗰班人嘅部署會係咁嘅。 咁當然啦，咁同埋即係我永遠嘅有一個講法，就係話息口嘅高低其實就冇乜標準嘅。 嗯。 但息口高低即係加息同埋減息呢，即係得一個 purpose 喺我眼中，即係唔係話調節啲咩經濟指標啊各樣咁嘅嘢嘅。加息就係為咗未來嘅減息，減息就係為咗未來嘅加息嘅啫。咁你美國你唔可以長期維持個低息利率，你始終你都要有啲心理準備。當個經濟有啲咩依鬱嘅時候啊，你要減息，咁而家美國冇得減㗎嘛。你唔係好似歐洲咁樣癲癲地咁，即係咁低息都仲你減一鑊㗎嘛。咁即係美國佬係我覺得係會 uncomfortable 嘅，因為佢已經係冇咗減息呢樣嘢。咁所以第時有乜依鬱，假設今次金融海嘯嘅關係過咗啦，咁但你唔知道金融海嘯仲會唔會有下次㗎嘛。咁、如果下次真係出嚟嘅話，你又冇得減息，咁你咪收皮。 係啦。 係咪，咁所以我覺得佢係時候呢就考慮一下加返啲息，加返兩三四格上去。第時有咩依鬱嘅時候，你都可以減返一兩格去調節下囉。 一零至零點二五啦，我覺得一四第一格係去返零點二五先啦。 希望如此啦、我都希望佢減一減啊，即係反正。 價。 唉、sorry， 加，因为反正香港都冇乜势艺，唉，搵啲外围嘢冲起下，或者系刺激下，朗朗佢啊，咁样仲好啦。唉，即系就系差唔多时间，我哋要讲一讲股啦。 系啦，咪讲多少少先。所以我自己嘅预言啦，就系、是、个即系上次上个礼拜定再上个礼拜姚川咪问下嘅个 yen 嘅 ，OK， 个 yen 真系有机会今年可能即系、就是、可能快啲见啊，可能。九月都会见，一日唔到一百都未定噶。 哇，好冧喎、啊！我都觉得有机会，就算话唔好去到咁激，一日五一百、一一零都好有机会，真系。 我咁我 真系好有机会，因为日本真系冇办法退市。 系啊， 日本系冇办法退市。日本个财政即系嗰个佢个叫咩大藏散咩乜鬼嘢啊？死啦！即系香港金融管理局咁样嘅。嘅財政嗰個決策呢，即係基本上係美國聯邦儲備局個海外分支咋嘛。如果美國要退市，日本個 QE 係冇得退嘅、你等到全部退晒啦、OK 啦、美國佬話你退得啦，咁你就可以退啦。咁如果唔係日本冇得退。咁就至於港股啦。 係啦，港股。港股我會咁樣睇嘅。又係嗱，從指數股去睇嘅 ,OK, 咁分幾樣嘢啦 ,OK, 就內銀股啦，匯豐中移動啦，同埋一紮嘅地產，個香港嘅地產股啦，我會咁樣睇嘅，因為始終都係要令到佢冇上冇落，個港股就係睇呢紮嘢。先講只匯豐先啦，匯豐又預測一下啦 ,OK, come out 出到嚟 quarter four 加全年個 report 計歐洲會係向好嘅 ,OK,香港盡頭，亞洲繼續放緩，成盤數見曬㗎啦 ,OK。咁個問題就係個數學嘅程式嘅啫，就係亞洲嘅放緩，歐洲可唔可以 cover 得到 ?cover 得到就 keep on 可能十零個 percent 嘅增長 ,cover 唔到就變返單位數嘅增長。咁就講完㗎啦。咁所以如果一四個情況係咁，即係見到咁嘅局面喺成個亞洲區嘅話呢，咁即係話匯豐呢 即係純粹喺個基本分析上嚟講啦，咁啊死咗少少㗎啦 ,ok, 中移動咁啊講咗好多次㗎啦，成敗就要睇佢個 4G 網絡得唔得嘅啫，呢個一個銀窿嘅因素。 銀窿㗎啫。 係啦。咁內銀股 ,ok, 內銀股似係俾阿爺14年繼續壓一壓住 ,ok, 因為有好多位你見到今年好有權去衝嘅，即係喺個恆指個交換棒上有機會衝破某啲價位嘅，但係都衝唔到。咁我自己嘅睇法就係仍然 keep 翻喺13年個 range 度上下走嚟走去。 係。 咁最後地產股撇除嗰幾隻，幾睇好嘅就係話長和係喺 keep 到喺100蚊樓上嘅水平嘅。 嗯， 系啦。 嗰日大师嘅 special seminar 都讲好多长和系嘅嘢。咁我做我 summarize 下啦。咁我点睇咧？指数啊冇乜所谓啦。即指数其实呢几日跌得咁多，我都冇乜所谓。我哋 Facebook 嗰班人以为升咗1000点添，系咪？即系如果只120系指数成分股嘅话，咁就中移动嗱，成扎蓝筹大蓝筹咧，我今年我真系会审慎认真地部署嘅。两只嘅，一只中移动，一只港交所嘅。 嗯、 啊，反为汇丰我会放弃住先。啊，我唔系话唔睇好，唔系话特别地唔睇好汇丰，但我觉得如果我要睇好汇丰嘅话，我不如玩埋只中移动好过啦。大家差唔多价嘅 range 噶啦，吓、啊，大家银窿都差唔多咁多个窿噶啦，佢哋。啊，咁但系即系中移动，我觉得佢系被收货嘅。 嗯， 被收货嘅，咁有人收得佢货，你沽物论佢系傻嘅，净系癫噶啦。咁但系即系你知道中移动过去咁多年嘅上市历史，升得最犀利嗰阵就系归完边之后踢上去嗰下，好短时间踢上100蚊楼上啦。吓、 嗯 啊，所以中移动一定要有一个归边嘅过程。咁、 嗯、 你话归几耐先至归到边，我唔知道，系咪归紧？我估系嘅啫。吓、啊，几时归完我唔知道。咁但系如果你话估紧佢真系慢慢归咧？咁我諗應該差唔多話佢應該歸咗成年幾兩年㗎喇喎。咁、啊、可能有機會真係會踢上去嘅中移動。咁、啊、但係當你話出個 point 係乜嘢升咗先算啦、啊。升咗你話其實個四肢幾好啊，嗰啲上客量低低地咪易管理囉咁樣、啊。上客量好高嘅你咪話高就自然升㗎啦，係咪咁，所以我覺得中移動買佢嘅原因就歸邊嘅啫。 嗯， 至於呢個388點解買呢，其實之前節目都講啦，我係睇中，我係諗緊一個 factor 嘅改變嘅啫。咁即係當係小弟嘅一個秘密唔講住啦。咁但係我覺得呢樣嘢個城市係有機會嘅。咁所以我就會長情咁樣呢係嚼啲港交所喺手嘅啫、 嗯。 即係真係揸長嘅。就算近排跌咗落嚟呢都好冧嗰隻輪，但我買好少啫。啊，试得起嘅，啊咁啊，所以但我系会揸到去底嘅，揸、嗯、到去死为止嘅， 以小博大啦， 系啦，以小博大嘅。咁啊，至于你话长和系咧，咁和王咧，咁应该都冇乜得点输噶啦，老实实、哦、啊，因为要拆个屈臣氏出嚟啊。咁喺大师个 special seminar 我讲过啦，就系话喺李嘉诚有两只左右手啦，另一只嗰只手系叫做咩打工皇帝 ，OK，、 嗯、就系霍建宁啦 ，OK， 就系霍建宁。霍建宁点解可以做到李嘉诚嘅左右手呢？其实霍建宁有一招系最叻嘅，就系、是、off balance sheet， 就系表外嘅资产吓。咁、嗯啊、你要知道，和王其实好多 off balance sheet 嘅嘢系由霍建宁揸 fit 嘅。咁你而家拆个屈臣氏上嚟，或者系拆个百佳出嚟嘅话咧，你即系话将个 off balance sheet 嘅嘢变成一个 on balance sheet 嘅东西。呢样嘢你又可以回顾翻13号仔过咁多年嘅历史，佢有冇分拆个嘢咧？13号仔系冇分拆个嘢出嚟嘅。13号仔最多都系我买一个壳翻嚟，我掉啲嘢入去嘅啫，或者我想一啲无无谓谓嘅嘢，然之后将嚿大嘅嘢怼入去嘅啫，依样嘢就 off balance sheet。 然之后当年最叻嘅就系揼咗嚿嘢出嚟，一铺个卖走咗俾人。 系啦，一铺个收翻你钱嘅啫。咁所以如果你话而家佢开宗明义系要 off， 喂，咦个电脑肥一出声啊，我熄咗先，唔好意思。 哦，唔紧要。 OK， 要开宗明义系要 on balance sheet 去分拆嚿咁大嚿嘅屈臣氏嘅话咧，第一一。得兩個條件，一佢呃你，但係佢會繼續做，佢要試做，所以第二個條件就係話咧，佢試嘅原因就係佢試水，佢試到好貴，即係我要將 off balance sheet 嘅變成 on balance sheet， 你一定 你哋啲股民一定要 compensate 我嘅，嗰、那个系李嘉诚啊，吓佢唔会咁样做嘢嘅，佢一定要你 compensate 我。如果3000亿，我觉得值嘅，因为但系我而家要将 off balance sheet 嘅嘢我摆上台面俾你睇，曝晒光嘅，我要4000亿，你肯俾4000亿我就拆出嚟， 系啦， 吓。我当然估嘅啫个数，可能佢话：哇，你俾5000亿我俾晒你睇，吓、你俾6000亿我除埋库俾你睇，吓、咁你俾唔俾嘅啫？咁、你俾唔俾就睇和王嘅股价咯。和王一路夹上去，81蚊、82蚊，即系话，大家都俾，大家都俾，咁佢咪拆出嚟咯、如果你话喺翻90零蚊、100蚊嘅话，咁我话唔会，我系李嘉诚，我未必会拆出嚟咯。吓、我话宁愿去搵佢第二只手啦，就陈国强啊嘛，买壳嗰个啊嘛。咁啊，陈国强啊，拆陈有咩壳靓仔嘅，摆出嚟，平平地俾咗我，跟住我成嚿啊神先掉去。吓、呢样嘢就惯常嘅做法嚟嘅。吓、咁同埋李嘉诚嘅手唔会冇壳噶嘛。吓、咁佢唔使分拆噶嘛。当然第三个 scenario 就系话佢个分拆系一个好大规模嘅 deal listing 啦。吓、即系话我唔系拆喺香港，我系拆喺伦敦香港 deal listing、美国香港 deal listing 咁样就唔同啦。 系啦。 咁、所以你话只13号仔。夹上81蚊，我觉得好轻松，好容易， 好容易啊， 好容易啊，因为大家对屈臣氏个估值已经系越拉越高嘛，咁所以即系和王系又系蓝筹当中可以考虑嘅嘢咯，其他啲内银我唔会睇噶啦。 和王几张牌啦，讲过百佳啦，之前 OK 屈臣氏啦，咁如果你大家可以谂下，屈臣氏都可以拆到咁嘅时候 ，Fortress 亦都可以值几多钱咧，心里有数啦。 系啊， 最重要一样嘢就系暂时冇人估计到集合晒欧洲所有 4G 牌，假设立晒欧洲所有 4G 牌。一铺个拆理想嘅话，正如 唔系佢以前就系拆过嘅，意大利三支，李嘉诚系拆过嘅，咁啊亦都将意大利三支嘅经验可以 apply 翻咗今次屈臣氏啦。其实意大利三支嗰次，李嘉诚都知道唔拆冇乜机会拆噶啦。但系即系意大利人啊，唔知香港人咁崇拜李生噶嘛？你咁贵，我咪唔买咯，唔买我咪唔拆咯。唔拆佢又冇所谓㗎，唔拆继续摆喺和王嗰度咋嘛，係咪和王啲股东同你受㗎啦，和王啲股东70蚊坐咁多年都继续坐㗎啦，係咪咪一样，所以对于嚟讲价高我咪拆囉，价唔高我咪 off balance sheet 囉、就咁简单 㗎。但呢个亦都系佢后面有条件去拆嘅嘢嚟㗎嘛。 佢好多嘢有条件拆，佢13号仔求其拎一份，你睇佢个 any report 佢有几多个 principal business 里面，你求其泛泛佢都拆到出嚟嘅。个问题就系话你肯用咩价去买，佢肯用咩价去售嘅啫，系咪咁，所以港股我觉得即系你唔好 set 定一个既定嘅目标俾自己，即系个指数会去边度。所以我系睇好㗎，因为我睇好 A 股会带翻港股上去，咁但系即系逐个月炒咯，有啲部分嘅钱你摆啲啱啱我讲嗰啲长情嗰啲咯，941啊、388啊、13号仔嗰度咯，13号仔都唔系长情噶啦，短中情嘅啫，咁你短情嗰啲嘅咪炒下啲 concept 咯，啱咁讲，譬如旺旺嗰啲炒去两个礼拜得啊得，唔得咪闪咯，即系你唔好买到自己真系输钱会死嗰只咯，瞓晒身嗰只唔好啦，咁你11蚊，你旺旺你我都系睇12.5啫嘛，下面10.5咪 cut 个 loss 咯，咁你玩两三个礼拜过下手瘾咪算咯。 下半年就唔知个港股， 唉，下个月都未知啦。 我心目中有 range 嘅，你话上半年嘅话， 听日应该，我净系知道听日港股应该会弹啦。 唔系，我心目中有 range 嘅，218到2425呢啲位啦。上半年就，因为下半年真系唔知道大陆会即系内地嗰边会抌几多政策落嚟，崩落去啊。 同埋就我唔敢讲港股太长远啦，即系一两个礼拜后都唔敢讲，因为。照而家个 process 嚟讲呢， A 股啲 IPO 呢仲有两三礼拜会出㗎啦。除非佢又唔出住嘅啫。两三礼拜会出。如果正如咁讲，就佢个托高嘅市嚟到令到啲新股系顺利上嘅话呢，佢其实短期之内 A 股要做嘢㗎啦。咁做唔做都唔知啦，佢要做嘢㗎啦。咁所以即系睇住 A 股嘅形势先至諗港股会点囉。 咁第二样嘢啦，最后讲多少少啦，78啦 ,ok, 700啦。临尾 諗唔讲啦。 年尾上到500啦 ,ok。 都係問返自己啦，就係話即係好多人都問究竟喂睇幾多啊，而家開始人講600-700啦，所有嘅成700即係 唔會介意你600-700嘅 700啦，個問題係成幅圖嚟計，即係如果我知道要轉一定會咁樣播，但係睇返成幅圖嚟計就真係危㗎啦開始。 係啊， 咁始終我覺得有個一定每一隻嘢都有個調整喺度嘅，唔好搏啦，700。 冇嘅，你200蚊買上嚟嘅，咁你梗係唔沽啦。 都係嗰個道理啫嘛。 咁你冇賺佢錢嘅呢個位啊，梗係唔掂啦，就咁簡單啦。 嗯，咁啊，今日時間差唔多啦。 好， 要講嘅嘢都講曬咯。 好啊，下個禮拜見。 下個禮拜見啦。 OK， 拜拜。 大家好，我係桂思傑，你聽緊係 www.ragazine.com.hk，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。